不管呼吸都缺氧，你是魂。每一丝痕迹的想起，别贪心宁愿喘息，你华丽身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

认真，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都那样，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别假为 baby 不想当。 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

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你，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，就是永远都像特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疯，到处去看，堕入陷阱，当真太糊涂。真心比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探索情爱路。 在对爱情

Thank you.